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产后抑郁的话题。其实呢，生产之后女性的激素水平下降是导致抑郁情绪出现的主要原因，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应该上医院进行沟通，那么在这方面还有哪些误区，今天我们会和专家来一块进行交流。节目一开始，按照惯例，首先还是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我们都知道，参保人员本人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可以直接医保结算，那么非本人选定的医疗机构是不是不能直接结算呢？当然也不是。首先，按照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就医管理规定，除本人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之外，还有32家 A 类定点医疗机构、164家中医定点医疗机构、160家专科定点医疗机构，无需选择，可以直接就医。其次，为了进一步方便广大群众在社区就近就医，促进本市分级诊疗建设，市医保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民政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就医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从2021年7月1号起，本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无需事先选择，可以直接到本市所有2200余家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近就医，相关医疗费用按照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本市城乡居民参保人员都可以将全市所有定点社区卫生机构作为本人门诊首诊医疗机构，办理所需的首诊转诊服务。如果参保人员因为患急症不能到本市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可以在相近的定点医疗机构急诊就医或住院治疗，相关的医疗费用按规定也是纳入医保支付范畴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张凌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这个生活当中算常见但是也不太引起大家重视的这个产后抑郁啊。张凌主任每次来我们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抑郁症。我觉得再一次强调一下哈，就是张主任，这个抑郁症呢不是特别的可怕，一定得寻求正规的治疗哈。说到这个产后抑郁，因为生完小孩之后，这个孩子的妈妈哈，因为生活状态截然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发生了一些比如说情绪失控啊，还有一些情绪不太好的情况下，很多人好像都是没有受到重视，是吧？ 哎，是的，其实那个产后抑郁情绪的发生率挺高的，就有统计，就大概50%-60%的这种孕妇或多或少都是有抑郁情绪的， 一半以上了，是吧？ 哎，但是其中可能说有这种20%-30%的人可能会进展到这种产后抑郁症的一个现象，就是他抑郁的程度比较重，比较持久，然后患者的这种状态也很不好，就甚至没办法去照顾孩子了。 说到这个产后抑郁，很多人会说是因为产后他的整个的身体的，就比如生理性的，比如说激素的这个水平大幅下降，导致比普通人群更容易得这个抑郁症，是有这方面的研究是吗？ 哎，是的，主持人的这个医学知识也蛮多的了。那产后抑郁的话有两大块原因，一块就是生理原因，一块就是心理社会原因。那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是生理原因，这也是就是发生产后抑郁的一个基础。就是他这种产前产后的话，就是体内这种激素的这种状态性质发生了特别大的一个迅速的一个转变。然后这是产生这种产后抑郁的一个基础，因为这种雌激素的变化 变化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人这种调节情绪的一个能力。 嗯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想到的这种心理社会因素，就生产完之后的话，孕妇她的这种身体还没有康复， 嗯， 她又要很辛苦的去照顾小孩子， 嗯， 然后这个时候家庭这种角色啊，家里人这种关系之间都发生一些很微妙的变化。 是是是 啊，所以的话，这些原因的话，也会影响到产妇这种敏感而脆弱的心理， 嗯， 造成产后抑郁的发生。 咱说哈，这个首先这个激素的变化可能是没办法改变的，因为所有的产妇可能都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就是它比普通人群得这个病的基础或者说得这个病的概率就会高很多， 是 吧？是 的，嗯， 啊，就是更容易得这个病。 嗯，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想说，这个生完孩子之后，有人形容整个世界都变了哈，原来以为只二人世界，因为只有你们两个人，现在不光是三人三口之家了，是三个人的世界，身边很多的比如说亲属原来不怎么这个沟通在一块的，都会掺和到整个的这个产后生完孩子之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哈。比如说有些人找这个爸爸妈妈啊，就是四位老人帮忙带孩子照顾孩子，有人请了这个月嫂来照顾这个产后的妈妈，人一多就是这种关系或者是跟您平时二人世界那个生活状态就完全发生了变化，导致很多人情绪容易激动， 嗯， 是吧？ 哎，是的，您刚才描述这种家庭环境啊，角色这种变化的话，其实带给孕产妇这种心理的冲击是很大的。 嗯， 她又要去调整自己的身体，又要照顾孩子， 嗯， 又要去适应这些关系的一些变化， 嗯， 所以对她来讲会有一段艰难的时期。 是，哎，包括您比如说我这个切身感受，比如说孩子的妈妈这个奶水不好，他也会很紧张很焦虑，是吧？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嗯，是的，实际上就是说很多这种产后抑郁的这种产妇的话，她在孕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了。 嗯， 那在产后的话可能就到达一个顶峰。 就到达一顶峰之前就害怕。 嗯， 因为生孩子是这挺害怕的一件事情，是吧？ 对，所以现在我们门诊的话也会有很多这种大肚子的这种孕妇过来。 哦， 她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担心比如说孩子发育有问题啊， 嗯， 然后生的时候不顺利啊， 嗯， 然后孩子有畸形啊，这些等等这些问题。 哎呀，现在就等于是怀着孕就去看门诊的了，是吧？ 啊，所以现在就说我们也不叫产后抑郁，叫这种围产期抑郁。 围产期抑郁， 对，就可以说从孕期，甚至孕前就要开始关注。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家里边准备生小孩或者刚刚生完孩子的家庭哈，一定得关注这个女性的这个心理问题哈，因为她确实比普通人群容易得这个抑郁症啊，更容易得这个病，是吧？ 嗯，是的。所以其实我也建议，就现在像很多医院的话都开这种孕妇学校或者产妇学校， 嗯， 像那个老公啊， 嗯， 家里人啊，我觉得都可以一起去听一听。 嗯， 大部分这种他们学校的课程的话会讲一些跟心理情绪有关的东西。 那这个比如说焦虑和抑郁是两个疾病，在咱们那医院我看哈，就有焦虑中心然后抑郁中心，就是焦虑和抑郁之间的这个联系是不是特别紧密的一种联系？ 哎，是，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 嗯， 就说单就这种最明显典型的抑郁跟最明显的典型焦虑来讲的话，他们是表现是不同的。像抑郁的话主要就表现这种显著的这种情绪低落呀， 嗯， 精力动力的缺乏呀，兴趣的下降呀， 嗯， 啊，这是它的核心特征。那焦虑的话它可能就更表现为这种紧张担心， 嗯， 然后坐立不安什么，然后什么事情都觉得不放心， 嗯， 啊，不确定， 嗯， 这样一个状态。焦虑的患者的话身体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他可能从头到脚很多地方会出现比如说疼痛或者不舒适， 嗯， 反复检查也检查不出问题来。那听起来的话就抑郁就跟焦虑区别挺大的， 嗯， 但实际上放在这种现实生活中的话可以说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几乎会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他可能有的患者以抑郁情绪为主，有的以焦虑情绪为主， 嗯， 那抑郁焦虑它在背后的这种大脑神经功能地址这种变化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它的通路几乎也是一致的，所以的话放到治疗层面的话， 嗯， 我们的药物治疗都是一样的， 嗯，对，都差不多是吧？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产后的妈妈有焦虑情绪有抑郁情绪 很正常， 很正常是吧？因为整个世界真的是整个世界就变了。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他发展到最后特别的恐怖啊，就是因为有一些抑郁症，就是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说了，你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可能通过自己调节还能够改善过来，还要改变过来，但是真正要进入到这个疾病的这个环节当中，进入到这个疾病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人走不出来，就靠自己他可能走不出来这个牛角尖儿？ 轻度和中度的患者的话，他并不是说一天到晚都那么糟糕，他可能就说很多患者比如说早晨起来感觉状态严重，中午下午尤其到晚上的时候症状会有所减轻，有一些患者是有这种特点的。但是对于重度的患者来讲的话，我们就一定是把这种积极的诊断和治疗放在第一位的，这个状态下让他靠他自己走出来那就非常非常困难了，也会非常危险。 而且好像就是大家对这个疾病不了解啊，以至于他出现这样的症状之后，很多人家里边的人比如说自己的老公自己的丈夫包括可能婆婆什么在一块儿的认为是因为这个妈妈不懂事儿，我说这个妈妈事儿多导致出现的这种情况。 是我也特别多在门诊听到这种产妇跟我讲，就家里人抱怨她矫情啊事儿多呀，然后得不到家人这种理解和关心，然后这种家人这种就说这种支持状态如果比较差的话，对于这种产妇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应激和压力，造成她这种症状可能持续的很难缓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产生一些极端的思想， 就是他可能这是另外一种更多的更大的压力在他身上了，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我看过一些特别惨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报道哈，就是因为妈妈有的时候真的抑郁症哈，选择自杀的，而且他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照顾不了我们家孩子，然后你活在这个世上也是一个特别受罪的事情，所以有的抱着孩子自杀的，这就更惨痛一些，是吧？这个，所以产后抑郁应该是积极的去关心他，然后我觉得所有的这个丈夫也好，家里边成员也好，我觉得睁大眼睛哈，仔细观察，看看自己的爱人有没有出现一些不良的情绪，先从这个情绪上来做一些这个引导，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是吧？ 是的，其实任何类型的抑郁症都要给予高度的关注。那产后抑郁的话，就是这类型人群他很特别，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还在恢复期，然后心理状况，然后可能适应起来也有困难，这种情况下的话，身边亲人的这种支持就特别特别重要，其中尤其是这个老公的这个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的话也希望就听众中如果就说您是一位产妇的老公的话，希望您能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一定要每天抽出时间来去倾听您爱人的一些想法呀说法，听听他有没有什么抱怨啊困难啊，或者需要你支持和安慰的地方，然后您也应该在这种忙碌的业余时间的话多帮他分担一些照顾孩子的这种或者家务活这些重任，来帮助他减轻负担，有时候产妇这种心理她虽然敏感脆弱，但是你对她的好，你对她的爱，她也是同样很敏感的， 敏感的是吧？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家里边的老公需要去做的哈。那当然了，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说这个日子真没法过了哈，就是因为我曾经听过有人说，哎呀，这个生完孩子之后就是真的是不能正常生活，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就 是 抑郁症。 是的，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的话，一个比如说，这种婚姻关系、家庭结构本身存在一些原来的一些问题。那第二的话，就是说对于这种产妇这种心理健康关注的不够，对这种抑郁症的知识不了解。第三的话，就是可能家庭的这种两个人的这种沟通，方式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进行这种充分的沟通和理解，或者互相的尊重，所以这些原因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后果， 所以这些可能都需要大家来反思哈，然后及时的去寻找这个医生的这个治疗哈，那比如说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来看这种产后，现在叫围产期，那我们就说这围产期之后的，就是生完孩子之后的这个抑郁症，他们一般情况下到什么严重程度才会找这个大夫来帮忙呢？ 目前的现状的话，基本上就是产后抑郁到很严重的程度可能才会来，因为大部分产妇都要面临一个母乳喂养的问题，她可能出于种种顾虑怕自己来看病了或者说吃药了就没办法去哺乳孩子了，都拖到很严重的就说没办法正常生活，甚至没办法照顾孩子和自己的身体，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自杀这种观念和行为的时候才能来看病就诊，基本上很多患者来了以后重到程度就必须要住院了所以我也希望就通过这个节目的话就提醒就说各个家庭吧，有这种新生儿的家庭关注一下这种产妇的这种情绪变化，应该尽早的来过来咨询和就诊，也许就说如果您就诊够早的时候，他的程度比如说通过做一些心理治疗或者一些其他的康复措施就能帮助他改变，未必需要用药， 所以这个可能因为母乳喂养的期间这很多用药非常的谨慎了哈，这个可能得看您的实际情况来做一下衡量，如果您真是一个抑郁症，抑郁类的药物是不能够吃完了之后不能哺乳的，是吧？ 从那个咱们常规原则上来讲的话、 啊、 当然就不吃药去哺乳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嗯、 尤其是抑郁症状非常严重的程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以产妇的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 位。 对对对， 这个时候要积极的接受治疗、 嗯、 停止哺乳，因为产妇她一个很糟糕的状态，她都没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健康，她可能进食都有困难、 嗯、 还怎么去正常的哺乳。但是从那个就是说世界就是像国外的欧美国家的这种哺乳期抑郁的这种治疗指南上来讲的话，也不是说什么药都不能用， 嗯 啊，我们在必要的情况下用一些比如说半衰期比较相对来说短的药物， 嗯 给患者服用，既能改善他的情绪、 嗯、 并且在这个药物半衰期几个半衰期之后的话，他的哺乳里面的分泌量非常非常微量、 嗯、 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还是可以考虑的。当然这些都应该是听从专业医生的安排和判断的。 是，我觉得、就是 不能自作主张了。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在理，就是一定得及时发现，早发现早治疗啊，别拖到最后、 嗯、 您比如说要是这种连厌食哈、啊、就然后这个生活什么都动力都没有，自己都没法保证自己的生存情况下，这孩子肯定也是非常受罪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吧？ 对、 嗯、 而且就虽然说婴幼儿他非常小，但是他对这种照顾他的人这种情感的感受他是有的， 嗯 啊，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妈妈的状态很糟糕的话，婴儿实际上是能感受到的、 嗯、 所以我们为了婴儿的身心健康的话，妈妈也应该及时的接受治疗。 嗯，因为刚才您提到说有些疾病特别严重的哈，这个产后抑郁的还要去住院，是吧？ 对， 这个住院治疗很多人就特别的紧张，说啊，这个门诊都治疗不好，那真的要住院去长期的就是定期的观察吗？ 啊，其实一般来讲并不是门诊治不好、 啊、 就是说门诊的话我们可能会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嗯、 并且由于有一些重性的患者的话，他的疾病风险很高，他可能有强烈的这种轻生或者自杀的观念、 嗯、 在家里看护的话风险性太高了、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要求患者去住院治疗。 嗯，那张大夫，还有很多传言说，哎呀，进了安宁医院晚上那个病房，真得把手脚捆在那个床上，怕他自杀，真有这样的情况吗？ 啊，当然不会了，这完全都是误解、 嗯、 啊。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种晋升专科医院，我们都有现在都有专业的抑郁症治疗中心， 嗯 啊，都是以这些患者为主的。那我们的环境也是非常宽敞明亮，你如果去的话，感觉跟综合医院都是差不多的， 嗯， 也有一些房间也配有这种独立的卫生间、电视呀、冰箱呀，像我们也有这种露台供病人活自由活动。 啊，露台都有啊，那万一要真有这个抑郁症想自杀，不是岂不是很危险 啊？我们露台的墙是那种钢化玻璃、 哦、 啊，然后它既可以看到外面漂亮的风景、 嗯、 然后又能保证它的安全。 嗯， 患者的话在住院期间，他也可以每天接触阳光啊、新鲜空气啊、 嗯、 做一些体操呀、活动这些，帮助他们康复。像您说的这种约束的情况，我不能说没有， 嗯， 但一定是就是发生在比如说某些极度这种冲动或者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患者，这种没办法控制自己这种行为、 嗯、 这种患者暂时性对他是一个保护性措施、 嗯、 而且我们约束的方式的话也都是很科学合理的，不会伤害到患者。 嗯， 当他情绪平复下来之后的话，我们会迅速的帮他解除约束。 嗯， 所以这个约束的话我们是为了保护患者，不是为了伤害患者。 哎， 而且基本上一般是用不到的。 是，所以听了您这个解释之后，我们更加的能够理解啊，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谣传，如果不解释的话，可能大家就一直在自己的印象当中了，是吧？ 是。 嗯，说到这个产后抑郁哈，目前情况来看，产后抑郁和其他的这个普通抑郁病来说，它的治疗起来是更容易一些还是更难一些呢？ 嗯，产后抑郁我觉得难就难在一种心理的挑战上、 嗯、 因为不管是对于孕妇还是她的家庭来讲的话，他们可能都不太愿意说去接受这种在哺乳期间去接受这种药物治疗、 嗯、 或者说在刚生完孩子没多久还在坐月子呢，还得去接受住院治疗这样一个现象。 嗯， 所以很多患者都是在比较重的状态下来的。那实际上的话，就产后抑郁如果早发现早治疗的话，它的治疗效果同样也是非常好的。 嗯， 不会说亚于其他任何其他类型的抑郁症。 嗯，我通过您这个聊天当中能够感受到出来，就是现在这个产后抑郁的看病的人群当中，还是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实在扛不下去了， 这样 为主才去找您。但是可能生活当中还会有一些人已经有这样的这个症状了啊，已经得这个病了，但是还是在咬牙坚持，或者说不是叫坚持啊，就是没有及时去寻求帮助啊。这个过程当中的人还、 嗯、 可能还是很多。当然，我觉得现在随着这种健康科普的意识提升，我们觉得更应该关注产后人群，尤其是产后妈妈这个精神状态哈。一旦发生这个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对于他这个症状的这个缓解，包括他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没错。 嗯 嗯， 所以的话就说产后抑郁如果能去早发现早治疗，家人的角色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一个这种产妇她在抑郁状态下的话，她是没有几乎是没有精力和动力甚至关注自己健康的这种愿望、她可能就不想去看病，不想去就诊， 都不愿意去是吧？ 对，就没有那个动力去，没有那个愿望去，或者说去了也白去，我就好不了了。她是对这种世界客观现实的评价是非常悲观和负面的、这种情况你去希望她能主动的去寻求治疗肯定是有困难的，所以的话就这个家人的角色很重要，如果发现这种产妇有这些不对头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就应该积极鼓励她，带着她来找医生就诊、陪伴她、这个很重要。 哎，这个所以需要家人的那种力量更多一些是吧？ 对 啊，带着她去看病，然后这我觉得对于家属来说、尤其是对于这个孩子的爸爸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可能老婆去看病，家里边的这些孩子照料的这个负担可能就要落在您的肩上了哈。 是的、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关注这方面的一些情绪上的改变哈。目前的这种像产后抑郁哈，经过咱们这个治疗，基本上也是需要您上回提到了说9个月到12个月，那这个产妇的这个抑郁治疗也是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产妇的话我们会根据个人情况因人而异吧、那比如说她那个状态恢复的比较快、我们有可能会适当的这种缩短药物的一个治疗周期、然后以免就更多的影响她这种哺乳的情况、但如果说患者的这种程度确实比较严重，甚至有的患者比如说有一些遗传因素或者说既往已经有过抑郁发作，她产后是一个复发的情况、那她该怎么治疗还是要怎么治疗的、一切以这种产妇的这种生命健康安全为第一位， 为第一位是吧、所以这个可能需要这个家属全力配合，孩子呢可能比如说你就不得不这个所谓的这个奶粉喂养啊、该吃奶粉吃奶粉哈，这也没办法的事情 啊，那就看情况、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哺乳期的话并不是一定不能用抗抑郁药、但应该接受专业的指导去使用，如果说状态很严重的话应该以产妇的生命安全为优先，那孩子的话可以接受一些混合喂养或者这种人工喂养。 那比如说有人说这个产后抑郁是因为比如说激素水平下降导致的哈，这个可能更多一些，像产后抑郁之后的复发的概率高吗？ 任何一种类型的抑郁症的话其实还都是有一定的复发几率，那产后抑郁面临这种复发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她再次怀孕生产、 第二次、生老二的时候， 因为现在咱们也是二胎时代了、所以的话就如果出产的时候有过这些抑郁焦虑情绪的这种到再次生产的时候要高度的关注和注意、尤其我是建议就比如您现在还在孕期或者打算怀孕、如果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哪怕说很轻，如果有这样的体会的时候可以跟家人提前讲好，就说我之前可能有哪些情况，这次有可能还会出现，也许到那个时候我自己说主动发现不了、但如果你们有发现的话应该带我去看医生。 哎，这个特别好啊，特别重要是吧，就是提前跟家里边人说清楚了是吧。 对， 因为有些病人他自己是不能够最后发现，然后甚至于自己当时就不想上医院看的是吧。 是，而且很多可能家人或者老公觉得就他在病态下变得很不可理喻、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有一个提前的沟通的话我想效果会好很多。 所以对于产后抑郁大家应该更多的是一些了解和认知哈，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不是这个妈妈矫情，不是妈妈事儿多，她可能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也真是哈有这个特殊的生理期哈，特殊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人群能关注产后抑郁的妈妈。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这个主任医师张凌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是希望张主任常来哈，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好的，一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因为我们这个北京这个城市生活节奏快哈，生活压力大，有很多的人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焦虑啊抑郁的一些情绪，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出现这些情绪的话或者出现这些症状的话，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及时的去寻找专业的大夫的帮助。那也非常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希望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